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2集。外头的天光穿过窗洞，照在白里渊的发髻上，镀上很淡的一层银色。他抬起眼来望着阿厨，阿厨看见他眸子里深深的恐惧和哀伤。 阿厨姐姐，他会死掉吗？ 白里渊轻声问。阿厨抱住他，扶他的头顶。 不要怕，阿渊，会过去的，就像喝药一样，苦一阵就过去了。 阿厨姐姐，死掉是什么感觉？他一个人躺在棺材里，躺在泥巴里，会不会很冷？他听得见外面的声音吗？人从他头顶上过，在他头顶上说话，可他动不了，会不会很难过？ 阿楚觉得悲哀。阿渊年纪还那么小，已经经历那么多亲人的离开。他抱紧他，说道： 不会的，阿渊，人死了要投胎的。他会走黄泉路，过奈何桥，去喝孟婆汤。 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 会的。 阿厨柔柔地笑。 一定会的。说不定啊，他投胎成小孩子打你面前过，你还认不出他呢。 白里渊没有笑容，他扭头望着窗外辽远的山峦，起起伏伏连绵成一道淡色的墨迹，渐渐消弭在云烟里。外面有风拂过，屋檐底下的铁马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，连成清脆的一长串，像一种招魂的调子。在朔北，人死了之后都要招魂，他们在屋子里挂很多铜做的小铃铛，魂飞回来的时候会有风，铃铛就会响，家人为归来的鬼魂备上饭菜，为他们做最后的饯行。他伸出手触摸那风，好像想要触到几只飘荡的孤魂野鬼。风从指尖穿走，了无踪迹。百里渊收回手，忽然说道： 姐姐，我快要走了。 阿楚搂住他的手一僵： 我要回朔北了，要明年才来了。 百里渊说。 阿渊。 阿楚很想哭，鼻子里都是涕泪的酸楚。可他得忍住，小孩还没哭，他一个大人不能先哭。 你跟我一起走好不好？京城不安定，夏侯莲自身难保，护不住你的。你跟我回朔北吧，那里是我的地盘，我带你回雪山，我有很多金子，你想要什么都行。 阿厨听了又想哭又想笑。 你这孩子成天说傻话。 他吸了吸鼻子。 我是教坊司的官妓，走不了的。 可以。 百里渊抬手摸他圆亮的发髻。 姐姐信我，我可以办到的。我月底走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 他迟疑了，若是有法子，自然是脱身最好。他试探着问： 会不会很麻烦？ 百里渊摇头说不会。 好，我等着你来接我。 百里渊从窗洞爬出去，按原路返回，世界笼在一层暗淡的暮色里，雨又纷纷下了，店铺的老板正把门板一扇一扇排开，挂上门栓。路上有小孩在闹，追来追去，好像永远停不下来似的。几只燕子从招子上面飞过，黑色的翅膀划破雨幕，消失在别人家的屋檐底下。他从主楼的牌坊底下经过，对面一个磨镜子的正收着担子。他路过的时候看见他的唇语，意思是夏侯烈没死。他没做什么回应，径直回了侯府。空灵的熏声传来，他顺着熏声往前走，像很多年前一样，那个灰白衣裳的少年坐在廊檐下，孤单着吹着幽魂一样的调子。寒风薄雨里的熏声断断续续， 像连不成线的珠子。百里渊在那雨声和熏声的混合里喊了声 哥哥。 迟燕放下熏，他的脸色还很苍白，眸子却很恬静，映着满世界的风雨萧萧，如同一面幽而深的古镜。 不要叫我哥哥了，百里，我要杀你的。 他说， 可是你要死了，你杀不了我了。 百里渊坐在对面的回廊，两个人隔着雨幕说话。 你害怕吗？死了就冷了，再也暖不过来了。 我不怕。 迟燕伸手接住瓦片上跌落的雨滴。 人都是会死的。 可为什么夏侯恋就不用死？ 百里渊的神色变得狰狞。 哥哥，他没死，他活得好好的。你看，世信爱他，夏侯佩爱他，老天爷也爱他，只有你不受眷顾，他功成名就，他逍遥自在，可你却要受苦难，为什么你不恨他？ 你错了。 迟燕眸光寂寂，说不出是喜悦还是悲哀。 我们是兄弟，我们血脉相连，命运相通， 可你们终究无法相见。 段九撑着油纸伞走过来。 你的日子不多了，迟燕，或许你此生再也见不到你的弟弟。 迟燕垂下眼眸，苍白的脸上有掩不住的哀伤。 我说过，我给你机会。 段九从斗篷里拿出刹那，平平递进雨中。雨滴落在刹那的黑色刀鞘上，溅起点点水滴。 杀了沈爵，我便给你自由，让你去找你的弟弟。 你打算什么时候杀他？ 百里渊在段九身后问。 阎罗，你离京之日，我将以沈爵的人头为您践行。 段九笑了笑。 迟燕，杀沈爵很难，你是伽蓝最强的刺客，唯有你有希望办到，你答应吗？ 街前的雨纷纷扬扬，细细密密，有如针脚。暮色四合，他们在雨中沉默地对视。 好， 迟燕说， 我答应你。 京城连着几天下雨，天空是阴沉沉的灰白，乌云泼墨似的滚在天边。蒙蒙细雨中，沈爵踏出了乾清宫。沈问行为他打起伞，刚走下宫道，便见一个老者对插着袖子站在门墩边上等他，是首辅张昭。沈爵挑了挑眉，慢慢踱过去，远远地见他来了，老人笑眯眯迎上前行礼。现如今沈爵权势如日中天，便是内阁元辅见了他也得俯首作揖。沈爵倒并不站着受礼，搭上手扶了一把，说道， 元辅怎么在这儿？ 长臣是忙，今日未曾来西朝房听议，老臣特来拜见。 张昭接过沈问行手里的伞，亲自为沈爵撑着，两人并肩在中路上走。潇潇雨滴落在伞面上，啪啪的响。往日他插手正事，这些酸儒是千百个不情愿，今儿却巴巴地跑来。沈爵没什么表情，只说道， 元府有何要事，尽管直说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